不是你亡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后面有哈，后面底下就可以读到。他在楞严会议上的时候，62岁。经典里面记载的，波斯匿王与释迦牟尼佛同年，那么也就是讲楞严经这个时候啊，世尊也是62岁。那么世尊这样一问，这个一问就是提高他的警觉，想想自己在童年的时候这个皮肤啊，非常的润泽，看看这个小孩不一样啊。张成在中国的古礼啊，20岁行冠礼，20岁叫弱冠初张成，30月壮，严格的讲啊，这张成呢应该是30岁，成熟了。这个时候，精神学气充盛之时，其实叫衰老啊。80叫跌，90叫冒。他这个地方叫衰冒，衰是70，冒是90，虽然还没有到这个时候，已经接近，所以叫做破镜。再将不久，再是急的，渐渐的快要不久了，不久就是由衰而灭。所以感觉到眼前精神昏昧，既疲或乏，老态龙钟啊。所以想想啊，住在这个世间呢，大概不会太久，哪里能够比得上啊童子或者是少壮之时呢？读这一段文，我们也应当自知警觉，假如我们这一生没有遇到佛法，那没话说，运气不好啊，没遇到佛法。诸位想想，不要说到世界了，就说台北市，100多万人，有几个人遇到佛法呢？我们这里在座的不到1/1啊，大概总是2万分之一。2万个人当中才有一个，我们很幸运呐！真正是开经偈里面所讲，10000劫难遭遇啊。要以整个世界上来说，恐怕是1000000分之1，确实是如此。1000万人当中才有一个遇到佛法的，而我们遇到佛法了，不知道珍重，不知道爱惜， 这未免太冤枉了。遇到佛法了，就应当以了生死、破迷开悟啊，为我们第一桩大事。这样，我们这一生才不空过。我们这一生呢，才值得。到佛法，如果不把破迷开悟了生死列在第一位，我们纵然遇到了，跟没遇到啊，实在是相差无几。心性不明，生死不了，这是白在世间走一遭啊，明眼人看到了，实在是真正的可惜。我们又空走不了这一趟啊。波斯匿王有这样的警觉，很好。功夫再加深一点，一蒙回头他就有成就。当然这个地方是菩萨示现，是在那里表演给我们看的，表演为一个世间人。佛言大王，如之形容应不顿修，这个意思是说，一切不能顿修，一行啊也不能顿亏，一定是渐渐才到衰老啊。王言是真，变化密，磨尘不觉，寒暑千流，见之于此。这就是说，造化密，行因所牵啊。几个人能觉得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何以故？我年二十，岁号年少，年貌已老，初十岁时，三十之年又衰二十，于今六十又过于二，观五十时，观然强壮。这个意思，总而言之，一年不如一年呐。确确实实是如此。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回事，这就是人生在世的真实相，全是设的果报。果从哪里来呢？果从因当中来的。果报并不可怕，怕的是不善于造因。我们懂得道理，懂得方法，改过迁善， 不打我也，念念都在造善业，不为自己着想，念念呢为一切众生着想。为众生里面善最大的，无过是叫众生觉悟。所以弘法利生是一切善法里面的第一善法，破迷开悟啊，世间法里面，诸位读读《礼记》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世间善法也是以教学功德是第一。诸位可以想一想，世间这些帝王大臣当时不可一世，纵然是圣人尧舜禹他，汉武帝唐太宗之流，后人对他们尊敬之心啊，比不上对孔子孟子。原因何在呢？老师啊，他有什么功德？教书啊，教人明理，教人破惑，教人开悟。所以这个教学的功德无量无边啊，教学之功德是要叫受教者破迷开悟，这个是教学之功啊。如果咱们教学把人教的是越教越糊涂，越教越执着，欲教贪嗔痴欲增长，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误人子弟，地狱道就有份了。所以古人在教学里面把这个教学目标很清楚地给我们指出来，教育在变化气质啊，变俗人为君子，变君子为贤人，变贤人为圣人，这是读书教学目的之所在。佛法里面讲求的是超凡入圣，成佛做主，这是佛化的功德了。所以诸位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从事于教学无量的功德。再看下面经文，世尊，魔见灭矣，非此族落 齐晋刘义是齐信十年了。若夫令我微细思维，其变名为一级二级，这个级是十二年，十二年为一级，二级就是二十四年，是为年变呐，那不是十年十年的变呐，是在讲是年年都在变，其为年变呢，一间月化，月月都在变啊，一个月比一个月老啊，一个月比一个月衰啊，何止月化了，间又日迁呢，一天比一天在那衰。沉思地观，刹那刹那，念念之间不得停住，这个才叫真正的觉悟。这个文也容易懂，不要细讲啊，要给诸位说明，就是刹那刹那，刹那是极短的时间，在佛法里头啊，所谓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那么诸位想想这个刹那的时间是多短啊。佛教里面还有一个说法，以这个刀啊来打这个纸啊，这个刀一刀下去打九十张纸透过去了，那么这个叫一念，一念呢这九十张纸是九十刹那，所以说是一念之中啊，居九十刹那，刹那刹那，念念之间呢，都在那里牵流，从来没有说止住过的。那么注意，可以能想象到，佛所讲的住行无常，注意懂得什么叫住行。这个最近呢有一些学生来找我啊，这个同学们呢也都在叫苦了啊，想学佛找不到老师啊，学校里佛学社请不到人去讲演啊，中国佛教会的大专讲座也不办了，到我这儿找了很多次，我有个原则，我不找人，我有愿我不求，我有愿呢帮助大专学生，我不求大专学生，你们到我这儿来我来教你，我不求，你们实在找到我了我做，你们不找到我了我多逍遥自在了啊，过去来找过几次，我说时间应该没到，我们图书馆的时候还不太健全啊，那么现在来找我差不多了啊，图书馆现在不会太大的改变了啊，大致上我们已经定了，可以接受啊。如果像中国佛教会那样的办，我们场所太小了啊，照顾不过来，所以我就给他们建议，我说你们要想来呢，你们联络，也不要太在外面去号召，一下找到那么多人来我们应付不了啊，我说最好的时候六十个人报名参加啊，六十个人呢 学生60个人，我们自己同修的时候可以判定，大概我们这个讲堂可以能够容纳得下。啊，那么排上一天课程，这个中午一餐饭呢，我们还能够招待，啊，我们可以办。啊，那么让他们同学们自己去联系。啊，刚才明旭师给我说，啊，希望将来说这个14讲给这个为师啊，在这个讲堂上面说要我来讲一遍。啊，他今天找了几种本子，啊，说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人送了5000块钱想印书，啊，那么他建议我们印的《为师心才协会》啊这本书啊。流通很久，现在买不到这个书，啊，很好。如果专门研究为师，为师入门下手，这本书很有用处。啊，我说同学们，你们大家发发心的时候呢，印这本书不错，啊，这本书值得印。啊，我们可以在此地发起，啊，能够凑一个数字啊，再去鼓鼓价。那么将来是办这个讲座呢，我们可以来讲一讲为师，为师也实在是很重要。刑法就是为师里面所讲的51个与心所相应的刑法，24个与心性所不相应的刑法。佛讲住行无常，就是讲这一些刑法。啊，不懂得为师，住行无常含糊笼统。什么叫住行无常啊？51个相应的刑俗，挂十，每一个十相应多寡不一样，各有各的相应刑法。还要不了解佛这一句话能懂吗？如果对他的体性作用境界形这个形象要是一无所知，诸位想想这个修行用功怎么下手？如果别人说我们盲修瞎练，还一肚子不高兴。啊，还得听几位几句恭维的话，啊，自己很开心了。都是自己骗自己。啊，与戒行的功夫都没有教室。啊，我们看看这个波斯匿王，啊，这样的微细的观察，他能够观察到念念不住，所以底下这个得到一个结论，故知我身宗从便灭。这个地方讲的辩灭跟前面讲的辩灭意思不一样，前面讲的辩灭没有这么深的观察，啊，所以佛问他，啊，你现在身体现在身体在，你怎么晓得辩灭？你这样一说呢，这个道理说出来，啊，它有个所以然的道理。这一段呢，正是世尊，向下启示他明心见性的章本，啊，也就是大前提。 信之后啊，境界相就不一样了。没有见信之前，你看看波斯帝王所讲的这个跟我们感官里面完全一样。佛常常这样说，是说我们凡夫迷而不觉的境界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见了心之后啊，不是这个样子。见了心之后得住手，不但是真如本性，不生不灭的。我们现前这个色身呢，也是不生不灭，我奇怪了。我们说真如本性不生不灭，哎，这个还好像能够接受。说我们现前的色身不生不灭，想不通，怎么想也想不通。真的，你想不通。为什么想不通？因为你有想，你就不通。你不想就痛了。想是什么呢？想是意识，想是刑法，怎么会得到一个结果呢？不想是无分别智，本性里面般若的关照，不生不灭。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：“是法住法位。”世间相不灭，没有一法生，没有一法灭。诸位要见到这个境界，亲见这个境界，确实这见到这个境界，不是魔家理想，是你亲见到的。见到这个境界，你就真的无生法忍。念佛法门里面呢，你就念到礼仪一心不乱，这个境界是真的。诸行无常这个境界是方便说的，不是真的。可是在没有悟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真的，悟了之后你才晓得这不是真的。悟了以后自在呀，不但六根的根性是常住啊，我们这个色身呢，世界万象没有一法不是常住，妙极了。即使你见到这个境界，亲证这个境界，真实不虚。这都是，这叫见道。大乘法门里面的见道位，见得到，见到以后才谈得上修道啊。我们现在没有见到道啊，菩萨看到我们，就像我们看到小孩子像是，在那里玩耍。全搞的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呀。小孩在游戏呀，那怎么不是盲修瞎练？诸佛如来历代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啊，处处指点我们入门的门路，而我们怎么样呢？处处啊都错过了。即使你要是悟到了，就见得到了，你对于佛菩萨历代祖师的恩德才算你真正的知道。你要没有见得到，说佛菩萨祖师有什么恩德， 心里总是隔了好多层。嘴里不得不说，心里说他对我有什么恩德，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即使要是见到心，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见到我们现在这个身的时候也是不生不灭，你才晓得翻开经典看看这个注解，那对于这个佛菩萨祖师没话说，大恩大德啊，无以为报啊！啊，不如这个境界，没有犯法子叫知恩呐、啊。为什么不懂事？就还有小孩无知，你给他说：“哎，你的父母对你这么好，有什么大的恩德？”他不晓得，麻木不仁。必须等到他成年了。他自己有了儿女了，哎呀，他才会觉悟啊！你看，我对这个儿子，当年父母对我，他才会觉悟，他才晓得父母恩德有多么大。啊，佛法里头必须开了悟，见了心，才知道佛恩，才知道祖师恩。所以这一番问答是给后面做大前提。大乘佛法里也用这个方便法门叫我们观身无常。可是大乘法的观身无常跟小乘法的观身无常在观法上没有什么两样，可是在态度上啊决定不相同。小乘的观法是厌弃的态度，大乘人的观法不一样，他通达明了，幻化色身啊，这是一无变灭的随世间法手，千境大圣没有生灭，但是千境大圣呢又没有离开幻化色身。千境里面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所以大乘人的态度，幻化的色身呢，跟清净的法身是一不是二。诸位要问，什么时候我们能悟入这个境界？我给诸位说一个原则。即使你对于事出世间法一丝毫贪嗔痴慢的心都没有了，你就入这个境界了。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的功夫应当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用在断贪嗔痴慢啊，这叫会用功啊。念佛是功夫，可惜诸位不会念。诸位念佛那个心怎么想的？我今天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很欢喜了，都是什么讨阿弥陀佛的欢喜心，八戒阿弥陀佛，禅眉阿弥陀佛，这种心不能入道啊，障碍了自己戒心。虽然天天这样做了，心里还打问号，哎呀，我拜这么多阿弥陀佛到底晓得不晓得，有没有听到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，半信半疑。 大障碍啊！啊，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心？我们用的是贪嗔痴慢的心来念佛，佛也变成贪嗔痴慢。会念佛的人怎么念呢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贪心起来了，马上一声阿弥陀佛，把那个贪心压住。功夫啊，得力啊，贪心被阿弥陀佛压下去了。一念嗔恨心起来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把嗔恨心压下去了。功夫得力，会念，句句得力。先是压烦恼啊，这叫伏断啊，伏烦恼。渐渐的时候，伏久了就断掉了。这烦恼一断，给诸位说，境界就现前。什么境界呢？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自己晓得，证得了无生法缘。啊，晓得幻化色身给清净化身呢，合而为一了。这个时候得大自在啊。这个时候一切心自然通达，这个时候所讲的东西才称心，才给十方诸佛历代祖师一笔孔出气，自他不二啊，不如这个境界总是别人的，绝不是自己的。你讲的再好天花乱坠还是别人的，自己还是没分啊！所讲的自己也不懂，还会叫别人听懂吗？所以诸位想想，到哪里去修啊？就用一句阿弥陀佛断一切烦恼，除一切障碍，一心怎么会不成就？一心成就了，给诸位说，生死没有了。一如这个境界，准十法界为一真法界。不但生死没有了，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这叫一了百了。好，今天讲的这半。